心痛。风萧萧的漫长路，你只身飘零，仍在寻觅你踪影，渺渺像流星。黑漆漆的孤枕边，记你的温柔。破了乍醒多空虚，难我再拥有。抬头遥望天边，隐隐见那倦了返家，你可会像他不久便再归家？但愿重拾美丽往昔，再见你一面。一生匆匆怎舍浮云和蓝天，秋雨点再碰我窗前，离别离后的转变，往永是云烟。孤单单的身影中，那份苦失落，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永不够往昔恩怨，情于你心痛。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放弃当时做的决定。有些爱越像抽离，却越更清晰，和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，却在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 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却狠狠地哭着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看遍了冷冷清风吹飘雪，渐后鞋踏破路湿透，再看遍远远青山吹飞水，夜楼曾独对冰消瘦，世间轻飘送，我问人独无恋意笨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怎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死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片片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是非苦恩怨缘是假。世间轻飘送，我问人独无恋意笨，一心把思绪抛却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心关成劫与酒同饮，焉知那笑眼藏泪印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花色向街看花，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，纷纷扰扰作假，春宵暖暖 些事。

好久不见。

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诗歌红酒，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，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2017年春节期间，全国共接待游客3.44亿人次，同比增长13.8%，实现旅游总收入4233亿元，同比增长15.9%。从国内游到出境游，从住酒店到住民宿，从线下预订转移到线上，升级成为春节旅游市场的最大亮点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最高人民法院规定，严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地方招商联合执法，严禁提前介入土地征收、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，杜绝参加地方牵头组织的各类拆迁领导小组、项目指挥部等临时机构。至本周五，北京地区将连续出现4-5级的偏北风，阵风达7级左右，大风带来的是好空气。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分析，此次冷空气对于空气质量的改善将一直持续到2月11号，11号当天是正月15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烟花爆竹燃放影响，局地空气质量可能有不同程度恶化。今后本市将新增一大批医保定点医药机构，本次新增定点医药机构工作将对所有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一视同仁，不管是政府办还是社会办医药机构，在自愿的基础上，只要符合相关标准和条件，均可自愿申请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协议管理范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是否感到孤单？独自一人，是否你会彷徨？这世界有多少这样的你我？就让我们彼此关爱，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朋友，有心去爱你的爱人，爱这个世界所有人们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没有人愿做离群之雁，谁又愿靠向无人港湾？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冷漠，就让我们相互关怀。爱你的家人，爱你的朋友，有心去爱你的爱人，在这个世界彼此温暖，这就是存在的意义。 有心去爱你的爱人。在这个世界彼此温暖，这就是存在的意义。这个世界所有人们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爱这个世界所有人们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 正如崔健所说，不是我不明白，是时代变得太快。中国摇滚始终就像一个迟迟未长大成人的婴儿，蹒跚学步走了太久，却始终在30年的学步路上跌跌撞撞，摇摇晃晃。短暂的昙花一现沉寂在了错误的时间节点，没有一个清晰明朗的方向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摇滚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挺特别的存在，一起来听崔健的老歌一无所有。 我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。 在走，身边的谁在流？

得你，你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。有了你，即使沉睡了，也在笑。风里笑着，风里唱，感激天意碰着你，纵是苦涩都变得美。也老，人海也老，唯望此爱爱未老，愿意今生约定，他生在拥抱。

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，你要做的还有很多。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现在路边的洗车店是越来越多，而且洗车费还都不贵，甚至有时候10块钱就能洗一次车了。虽然费用是挺便宜的，但其中有些人却并不专业，根本不考虑如何洗车才不伤车。洗车时要注意很多问题，比如洗车时间要把握，在雨雪天气过后最好洗一次车。雨天就不用说了，如今不少地区的雨水都是酸性的，具有腐蚀性，如果不及时清洗的话会伤害车漆。雪天是因为在雪后路面上会撒融雪剂，而这种化学物质会腐蚀汽车的底盘，也会损伤车漆。要注意雨刮器也要擦干，在洗车之前最好把雨刮器立起来，洗完之后要将橡胶条上面的水擦干净，否则在天气寒冷的时候，橡胶条有可能会和车玻璃粘在一起，导致雨刮器无法正常使用。而像汽车锁眼、门窗缝、排气管这些有缝隙的地方，不能用水枪直接冲洗，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。那么在寒冷的季节，洗完车之后可以开着暖风让汽车跑一跑，原因是可以让那些缝隙中的水滴快速风干，避免那些缝隙处结冰或生锈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不能用热水洗车，不管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用热水洗车，即使是在冬天也不行。这是因为在冬季汽车表面温度很低，而热水温度较高，两者相互作用下会伤害车漆，导致车漆表面出现细小的裂纹，甚至玻璃也会裂开。经典九六九，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洗车也有大讲究，不要贪图便宜，还是去一些正规的洗车店比较好。 说你厌倦寂寞，听说你

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